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刘德华演唱的一首《练习》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坚强的男人，在面对感情挫败的时候，或者说是爱人离开的时候，他选择了坚强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由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男人哭吧不是罪》，就告诉我们，其实在男人坚强的背后也是需要释放的。 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，在我成熟了以后，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，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，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，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说我心里憔悴。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，年龄后悔的时候，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，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，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，开始慢慢卸下防卫，慢慢后悔，慢慢流泪。笑背后露着是心碎，做人何必定得那么狼狈，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尝尝破灭依旧眼泪的滋味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痛哭一回。